藏中的白有一时再出来的北方，总有人抱着流星进无限想象，淌泪的心房是被雨水擦进的琉璃窗，画中的脸庞播送当年温柔模样。我开始下手泪是藏夹杂的黄玫瑰香，岁月爬过我摸着刻过爱你的墙，希望让时光编织我们的翅膀，迎风飞上儿时的天 深。 走。